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有点五声音阶的感觉，所以在这音乐中让我想到了节气。因为刚刚也看到微信推送都在说世界各地的雨后的天气，有如何的美，有一种穿越回千年的感觉，所以我突然想到了节气。现在是什么节气你知道吗？过后不久，大寒过后的10天，小时候都读过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有时候真的每一天根据音乐，根据天气的不同，就会让我们的心情也会不同。今天是1月30号，这个月还有倒数第一天了，很快2018年的1月份都要过去了。怎么样，时间的过往真的是让我们很惊人的。 很多朋友刚才我也说了，学生们都已经放寒假了，那到这里呢，好像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音乐，感觉午后的日子悠闲一些，不像一开始那么样的忙碌和紧张。但是节前呢，又好像有不同，有些浮躁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呢，一开始我带给你的这首曲子叫做 Passion， 虽然叫做热情，但是音乐中有一些清清淡淡的感觉。来吧，继续我们的经典古典音乐之旅。刚才我也说了，你知道在大寒过后是什么节气吗？那就是周而复始，立春呀。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多瑙河之波。相信爱音乐的朋友对于这首《多瑙河之波》并不会陌生吧？《多瑙河之歌》是19世纪末罗马尼亚的作曲家杨·伊万诺维奇所创作的，他长期在布加勒斯特军队乐中担任职位，创作过一些器乐作品，但只有《多瑙河之波》有影响并且流传。 刚才说到伊万诺维奇长期在布加勒斯特军乐队当中担任职位，所以呢这首多瑙河之波最早是军乐队创作的一首吹奏乐的圆舞曲，采用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形式。演出后呢，由于受到人们的欢迎，然后作曲家还把它改编成了钢琴曲版本。后来呢，这首作品在巴黎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这首曲子变成了不同的版本。相信很多朋友熟悉这首作品，大概也是因为罗马尼亚拍摄了著名的电影《乔松的故事》，也许大家才熟悉了多瑙河之波吧。相信这首作品，我觉得一定比在罗马尼亚人们听得更多，因为曾经那些电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那么，乐友会的好朋友们，有谁以前听过这首作品呢，并且印象深刻呢？来签到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呢为你带来的是不同的音乐感受。刚才呢是一首圆舞曲多瑙河之波，刚才的那一首多瑙河之波怪哉重说，还是看了罗马尼亚同名的电影才知道，那不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乔松的故事吗？来看看吧，大家的签到，先从二班开始。 Nick F 你好，还有甲贺山人、金美美、秋水风神，还有贾小林，还有庞群2008、花板爱乐丽本、缅甸猫怪哉虫、 MJG、 细水长流、当心荣就是分神说了，一开始的吉他感觉好有弹性，还是感性。是怪哉虫也提到2月4号就立春了，所以呢今年的春节之前是立春的。没错，就像清风飘然说的，此时阳光正好。 首曲子叫做 Olin Gropa。其实是一首探戈名曲，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两首舞曲了，这首呢叫做《美丽的女孩》。 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这首作品，这是什么作品呢？叫做阿拉贡霍塔舞曲。对，那大家可能会有点觉得，哎，阿拉贡舞曲这不是比才选自卡本当中的那一段有着西班牙风格的可以说是作品吗？那种脍炙人口的热烈的，哎，这是也相关的相同的地方，但是呢这是在1845年格林卡旅居法国期间，他立意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那就是游历西班牙。他向一位逃亡在巴黎的西班牙文学家学习西班牙语，不仅以后呢他就可以流利的退化了，甚至还可以阅读塞万提斯的原著片段了 Carmen。 那这年的6月1号，在格林卡41岁生日的那天，他踏上了向往已久的西班牙的土地。所以这首作品阿拉贡霍塔舞曲，这是格林卡有感于阿拉贡地区的舞蹈音乐，不久之后创作了这首管弦乐作品阿拉贡霍塔舞曲。刚才在大家听阿拉贡霍塔舞曲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我想到了其实格林卡还有一部西班牙的作品，就是他的西班牙随想曲，这一套系列也只有着西班牙的风格。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看格林卡为了去西班牙旅行，感受自由自在的旅行，没有任何羁绊，所以他特地还学习了西班牙语，这样他还可以流利的绘画，甚至还可以阅读塞万提斯的原著，真的是很厉害。所以这种精神，过去人的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今天学习。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最后，刚才那几首作品都很古典，所以这里呢我们跨一点界啦。这首曲子叫做Tour de France， 和法国情节有关。而在这里呢，演奏的是来自 Piano Guys。好，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音乐下半时段继续带我们游走世界各地。让我们一会儿见。

第一个找到的人将继承50万亿美元的财富，并完全掌控游戏。视觉效果依旧令人叹为观止，非常壮观。娜塔莉·波特曼正式加盟音乐剧情片《Vox Lux》，该片由布拉迪·科贝特自编自导，讲述女主角塞莱斯特在经历人生巨变后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流行巨星之一。这一过程将跨越15年，反映了当代的重要事件。灾难动作惊悚片《飓风抢劫》发布预告，场面很大，大把钞票、炫酷道具和车辆、终极飓风、爆炸等应有尽有。该片定档北美3月9号上映。《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6集已定于2019年播出。二丫麦西·威廉姆斯表示，最后一季拍摄会在今年12月杀青，而播出会在19年的4月。为了观众和剧迷，演员们会尽自己所能呈现最后一季。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斯卡拉蒂的钢琴奏鸣曲，作品第69，非常的抒情而典雅。前两天也说，我尽量想每周给大家带来一篇老的像几十年前的作品，一些散文，同时和一些音乐来分享。接下来想和你分享老舍的养花一个片段。这篇散文是老舍先生1956年给报刊写的一篇散文，刊登在1956年12月12号的文艺报上，通过养花的过程表达了养花的乐趣，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文章的前面这样写的：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研究和实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儿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子里，一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只好上房去玩，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所。花儿虽多，但没有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要死是件难过的事，而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就念这些片段吧，我是觉得这样的音乐，斯卡拉蒂的第69作品的编号钢琴奏鸣曲，同老舍的这段养花的部分感觉很契合。希望大家真的也不忘记前人的那些艺术经典和文章，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东西也不要丢掉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是刚才怪呆虫赞了又赞的来自格林卡的阿拉贡霍塔舞曲。刚才我说了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 们这里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这首作品完成于1880年的夏天，出演于1880年的12月18号。在1879年，那他的12月到第二年3月，柴可夫斯基曾经旅居意大利罗马，期间呢广泛收集了意大利的民间音乐素材。我们听到在这里已经有了大布拉斯小号的那个雏形。柴可夫斯基呢在给友人他的梅克夫人写信中说，在过去的数天中我已经写好了意大利随想曲的草稿，这是根据意大利民间的若干流行曲调而谱写成的。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三拍子有着圆舞曲节奏呢，是由双簧管最出来的意大利民谣美丽的姑娘。而在逐渐加快的速度之后呢，乐曲进入了这个部分，它的主题的前半部分是那种快板号角一般的欢快有力的旋律，具有着罗马式人们庆祝狂欢节时候的气氛。意大利随想曲开始的部分还真是怪呆虫想到了，说类似于漂亮的船歌，有点像威尼斯狂欢曲。还有一开始我刚才提到的意大利民谣美丽的姑娘的片段，也让我想起了那首有名的美丽的小天使。那首作品呢有着几国的民谣特点融合在一起，这样吧，我们穿越过去听一下。的国籍有很多，有的人说是西班牙的，有的人说是墨西哥的，总而言之它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很有名的作品，美丽的小天使。看来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